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我买过，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 哇， 正 啊！ 有咪有，你一只歌听到心暗暗，扭扭条腰，即是真腾腾。随之拍腩肉，吞上吞落俾人人，我有发明扭机扭下几核弹，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 笑。嗱，喂，翻嚟听你讲嗰、那个。 沙中线 报告啦，咁啊， 林郑拆咗三个， 呢个又会食粒软下药先。 呢个 依家一讲又血压高， 呢个真系好疯狂，呢个真系。咦，喂，大佬，嗱，你而家咧嗰个叫做系嗰个月台钢筋啦，即系红磡站嘅月台钢筋啦，其实即系苹果都做好多测试啦，系嘛？ 全部都冇拧螺丝噶啦。 系啊，即系几乎即系起码超过八成系冇拧螺丝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噶啦。咁佢就话而家即系其实 check 完之后又 check 系嘛，咁啊即系咁而家就话啦吓，即系其实得出嚟嘅结论。就雖然而家即係呢一個 contractor 啦，就冇照嗰個合約嘅設計就去做施工，咁但係咧個結構上面咧依然安全嘅，咁安全之餘咧仲話啦，即係唔需要加固啦， 係 唔需要再去即係重建啦，係咪？咁啊最多咧就定期定候咧，咁就去即係去做一啲即係監察檢查咁就得㗎啦。咁佢仲話。因为咧，佢而家见到咧，就系其实佢列咗好多证明啦，咁又话嗰啲专家，即系嗰啲咩吓，即系嗰啲专家啊，即系嗰啲专家证供咧，就话啊，即系而家咧呢啲咁样嘅嗰啲咩蜂巢啊，嗰啲乜鬼嘢啊，即系你唔扭螺丝啊，嗰啲啊，其实咧业界好常见嘅，冇乜嘢嘅。喂，大佬啊，业界还业界，你嗰咩嗰啲业界系咩地盘嘅业界啫？佢话即系嗰啲地盘就好常见，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喂，香港只有一间港铁公司嘅咋？你其他嘅地盤係咪可以同呢一個即係地鐵嘅地盤可以做比較？喂，你成架車咁樣過㗎，大佬， 唔係咁你其他地盤咧，佢冇令鋼筋，咁我層樓起咗出嚟。 啊， 喂，咁呢個關建築處事有屋宇處事喎。 係啊， 咁唔該你指出嚟邊度冇個冇領喎。 係啊， 你常見到嗰啲你講出嚟俾我聽喎。 嗯， 喂，我唔買嗰度啲樓喎，咁邊個發展商做嘅先？ 係啊， 喂，你話你常見啊嘛，你常見，咁你喺邊度先？你具體啲講得唔得咧？ 嗰啲專家證人就好無恥啊！你講到咁樣嘅時候咧，即係話成個業界都係同呢一個港鐵一樣咁腐敗㗎啦，呢個結構性問題嚟㗎啦，嚇、啊！即係個個都係咁賤㗎啦，做嘢。 咁所以專家證人就正正代表佢哋業界啦。 啊！ 即系因为佢哋都有咁贱， 唔系我真系觉得我真系对呢啲咁嘅所谓专家系好 Q 失望。喂，你香港你过往你都话即系 唔会，喂、香港过往唔会啲专家系咁噶嘛？ 系啊，系好理性、好专业噶嘛，大佬啊！ 你系喂比清水更清人先做咗专家嘛？而家、你冚唪唥都滥竽充数，跟住求其， 跟住你其中个专家仲好笑，就系话喂用竹枝都可以搞得掂嘅，都可以撑得住。 你讲真话嘅，全部做咁专家，你讲大话嗰班就做晒专家，咁啊真系大镬啦。咁 啊， 喂，正如新闻报道都讲啦，喂，上高咧佢系礼顿做得好好嘅，点解啊？做总 点解？ 佢话上高嗰度嗰层咧，本来拧螺丝钢筋咧嗰啲咧，佢换晒一条过， 佢一条过啊嘛， 用贵咗成 一条过。 钢筋过， 贵咗成本啦、啊。 变咗成个墙咧，连续墙咧都承受咗个压力。但系问题就在于咧，佢设计嘅时候唔系噶，佢设计嘅时候嗱，佢原本一条过噶嘛，一条钢筋过噶嘛，接晒成层噶嘛。但系因为佢掟嘅时候咧，佢按照原设计去掟钢筋啊，所以变咗佢系最后屘佢两条一上一下嘅钢筋咧，咁样互搭埋嘅咋，佢唔系一条过噶。 哦， 即系佢系咁样啊！ 佢呃 Q 埋我，佢讲报告嗰专家证人话咁样系一个优点嚟嘅， 仲话优点喎？呢啲真系摆真系擘大眼讲大话呢个真系。咁所以变咗中科老板啦，即系嗰个即系原本啊喺度督灰嗰个潘卓雄咧，就条气就好唔顺，就话啦：喂，大佬你专家证人，我都好怀疑。大佬你好多人你都系同呢个港铁有生意来往嘅，你本身都有利益冲突嘅。 同港铁冇生意来往，同政府都有生意来往。 系啊， 冇可能冇嘅根本就。 系啊，即系你嗰个情况好得人惊喎、啊，大佬。咁除此之外，咁你而家阿边个啦？即系你就算系艺学人啊，咁你嗰啲咩资深工程师啊，佢都话喂，大佬，你啲钢筋剪短，即系咁喂，成三成肥佬啊，大佬，你而家点会安全啊？系嘛？咁、你仲有即系嗰啲咩你嗰啲咩即系其他嗰啲？喂，你阿潘卓雄在度讲啦，你而家喂，如果你觉得系有信心，系掂嘅。咁你以后唔使监察啦，你监察嚟做咩？你自相矛盾，你讲呢啲嘢就咁即係唉，我觉得好得人驚，重要系呢一个礼拜呢仲会同你讲话加价。 加 嘛？ 加硬㗎啦。 对啊。 喂，而家有权加价。 佢而家系加得就加，大佬。 喂，认得我个样子都知啦。喂，嗰阵时我跟阿同阿涛一齐去喂示威港铁加价东九龙签名运动咁搞几多年啦、年年加价。喂，但系我而家发觉我系冇得再反对港铁加价。佢俾咗交通津贴你嘛。 系啊。 你做乜嘢？ 唔系，但系你所谓交通津贴，就算系嗰咩所谓嗰、那个那个票价折扣咧，你用八达通票价折扣咧，其实佢都系持续半年嘅，之后咪又系照加翻上海。咁同埋佢。 唔係，我而家本身有交通津貼， 啊、 但係一定要用過，用過千 四百 蚊以上嘛。 咁係啊， 咁、你用得少嘅就冇啦，咁就照比貴㗎啦。咁、但係你用得少就係原罪嚟嘅、因為你搭車搭得少。OK， 咁、所以喂，咁你兩蚊嗰啲， 你焗住幫襯佢，但 係 咧 兩蚊出聲， 你又一時咧又話咩信號系統有故障啊，一時又撞車啊，琴日仲喺金鐘站嗰度冒煙啊，係嘛？ 未整好啊，我個過嚟未整好啊， 係嘛？如果你真 係嗰條電梯， 你嗰啲喂你嗰啲問題，港鐵嘅問題層出不窮，已經唔係話講你嗰啲基建問題，你平時運作已經好多問題嘅，你已經係 咁 你而家话加就加，你真系尽享呢个封顶机制。 唔系 话 加，佢机制系要加嘛。 系、 咁佢咪可以舐尽，因为你今年嘅通胀同埋落嗰个工资运输工人嘅工资增长成 通胀嘅数据啦，主要就 系 计咗 系啦。咁你所以一定系加3.3% 噶啦。 咁佢系加到尽啊嘛。咁但系问题就在于啦，喂。大佬，你而家咧，其實本身我哋對呢個所謂即係你即係呢個上市啊，即係或者 trading fund 啊呢啲咁樣嘅公司咧，你自己即係唔係做國企嘅咧，不對你都有啲要求啊嘛，你管理應該係好啲噶嘛，大佬啊，你而家你搞工程，喂，超支就超到即係最貴噶啦，但係做出嚟嘅結果咧係做得咁鬼差，喂，然之後你日常運作咧就越嚟越差，大佬，而家你即係加喂你大問題就係話你嗰班股董嗰啲你嗰啲咩 bot 啊嗰啲人完全係。唔需要受到惩罚嘅，系嘛？咁你礼顿嗰啲，你监管不足，喂，大佬，即系你又系对佢冇任何阻吓力嘅，就算系停呢个咩停佢即系投标，都系停年半嘅咋。咁你按年半，跟住你又禮過啦。 佢咪又搵第二間公開間新公司嚟探。 唔係開間，唔係又開多間子公司啫嘛，關聯公司啫嘛。 做嚟做，當總唔係香港就係咁嘅。 你去都係嗰班人咯。 你嗰班做。 係啊，你之後你大把工程，跟住仲有人工島，係咪？ 喂，你永遠都係其實因為政府係去監管呢班人做嘢，唔好亂嚟。你結果又點翻轉？你政府係縱容呢班人。咁而家結果啊，死梗啊，根本就。 咪原本你可以用嗰班工程師，有好多就話因為咧，即係港鐵咧擴充太犀利。咁咧就周圍咧，其實你都去係sell 呢啲咁樣嘅 consultant 啊，呢啲服務啊，咁你好多駐外咗，變咗本地嘅工程師留翻喺度好少啊。咁你工程師本身唔夠啦，你做監察嗰啲人咧，本身係黑人憎啊嘛，其實係篤眼篤鼻啊嘛，係嘛？嗰啲揾唔到水啊嘛。咁你而家哇，你咁多工程一湧而上嘅時候，咁你本身即係你做篤眼篤鼻嘅人咧，就好少啊，變咗就唔 係 變咗下下形式化咯。 咁如果接咗外邊生意咁，你嗰啲派外國啦，梗係咩嗰邊緊要 啊？ 嗰、那个招牌唔散得， 系啊，去欧洲啊，去瑞典啊呢啲地方啊嘛， 结果害 Q 咗香港。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今个礼拜，我真系觉得好恐怖啊！啲专家证人，啲乜 Q 嘢？喂，仲有啊，呢、這个又系姓潘嘅， 即係呢個搬落圖啊，屋企僭建啊，大佬、嗯，即係佢話。 佢嗰唔係咩僭建，你屌講明嗰度係水嚟㗎。 佢 嗰度係金魚缸，即係咧裝金魚。 睇睇你幅 裝金魚嘅水嚟㗎啫。 呢個潘樂圖屋企啦，係嘛？ 即 係呢個喂嗱，咁呢個專家證人嚇，即係專家證人都咩樣？我睇下先。呢條友啊，呢個叫做註冊工程師、 岩土 工程師，係啊，八字眉啊，即係嗰啲呢啲太監眉呢啲係。因為呢個劉志雲喺度講咩咧？ 姓劉嘅真係衰影 衰。啊，即係佢就話啦，呢個咧只不過咧係一個咩啊？睇下個標題先，個標題都有型啦。其實都係，只不過咧個水池只係一個放喺呢個花園嘅一袋水嚟嘅啫，即係好似咧。 喂，呢、這個應該係嗰啲有動力嘅泳池嚟嘅，即係一路啲水流去緊，唔、啊、向前游嗰種。 嗱、啊，如果係即係你話即係一袋水嘅話咧，你首先你有冇去水渠啊？你有去水渠，你唔好話一袋水喎、啊，大佬，你個泳池仔，你就算細極啊，你去水渠已經係結構一部分啦，係咪啊？你點能夠話一袋水又好似養金魚咁樣樣啊？係咪黐線㗎？ 幾時喂？幾時有判決結果啊？ 嚇！ 我睇睇下法官點講先。 唉、哎，我唔知道，即係其實點解會咁厚面皮啊？咁樣講呢啲乜嘢啊？其實真係喂，你越嚟越似審死官嗰啲情節啊！唔怪得阿周星馳已經冇橋做啊，大佬。系嘛？ 唔系有桥，如果攞翻呢啲嚟对白咪得？ 吓、啊，咪攞翻呢一对白啊，都唔够原创咁犀利啊嘛，大佬、啊。 但系佢真系可以创造到咁嘅对白 出嚟喎。好无耻咯，即系其实你嗰啲专家嗱，譬如好似好简单嗱，唔系话净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工程师专家，就算系校政专家都好得人惊啊。 系啊。 咪你早前即系呢一个乜嘢啊？即系啊呢个东华咧，会唔会即系嗰个校长啊？即系咪逼到人哋即系嗰个老师林老师跳楼嘅？ 专家大审判啊！ 系啊，喂，即系你好， 我都唔系专家， 我觉得真系呢啲专家真系好无耻。喂，嗰、那个咩？校政嗰个咩专家咩阿雷其昌啊， 我望见知啊， 佢呢个咩城即系呢个城市论坛喺度讲咯，喂。即係你嗰啲咩黃賢之，喂，我唔理你以前係咩，即係戲劇世家，唔理你啲幾好戲啊，係嘛？喂，做嘢一定要低調㗎，係嘛？咁你低調，你處處啲問題，你不嬲即係低調啲處理唔到問題啊嘛？搞到一個又一個校長咧，都逼人哋嗰啲老師咧去寫嗰啲咩悔過書，咁樣去逼迫人哋，喂，即係黐 Q 線㗎喎，真係。 咪咯， 即係你而家你唔好講喎，又係屯門啊，有一間學校啊，又出咗呢啲咩事啊，又叫人哋寫悔過書，搞到個男老師。都想话跳楼啊，系、嘛？即系咧，何君尧嗰啲仲无耻，仲喺度话啊，你大佬啊，你系老师嚟噶，冇一啲就去自杀啦，好唔好啊？咁样样， 咁学生死咯，今个月咪有个十二岁嘅吊颈咯， 系啊。 咁所以呢个世界咩人嚟？ 喂，压力嗰啲嘢层层下放嘅啫，其实 成个教育制度有问题咯，咁就调翻转头，你谂翻转头，喂，乜嘢咧？归咎翻个教育制度，大佬，咁根本啲喂读书真系太劲啦！你要个先生真系喂大佬，一日做几多个钟头功夫走去。佢要令到你哋明白啊，大佬，所以真系好难噶，真系要做先生，而家真系香港真系好难。 系啊，即系所以我都真系好 Q 难，即系咁。但系问题就系在于，喂，即系你 做专家好啦，最紧要 你做专家食花生嘅啫。 做专家好， 你做专家去砌词，去帮助权贵，去解释咧而家嘅制度有几咁合理。嗰啲人全部都系保守噶， 冇错， 系嘛？佢哋咪就系即系为而家现有嘅制度去护航咯， 为现有制度涂脂抹粉， 涂脂抹粉咯。 习非成事， 习非成事， 指鹿为马，扭曲事实。喂，咁佢就做咗专家喎。 系咯、啊， 屌啦！咁我哋两个一定唔系专家啦， 系啊，一定唔系专家啦。 屌，我哋讲真话破迷信，扑街 啊！系啊， 屌，我要考翻专家牌先。 唔系啊，我觉得你呢种无耻系即系咪向大陆学噶？真系呢啲真系指鹿为马呢啲咁嘅嘢。喂，你大陆又系噶嘛？其实系嘛？ 唔系呢个越嚟越中国人嘅基因咯、啊。即系如果即系陶杰话斋就，即系呢啲系越嚟越做专家就越有发言权，越有解释权。攞、到呢个解释权，跟住就系为权贵而去解释。咁啊扑街啦！就所以香港个社会真系，我真系好奉劝啲八十后唔好 Q 学呢啲人啊，大佬。喂，呢班人真系有佢老咗死去啊，大佬真系唔好做啊！即系我应该学下我啲精神，死都要讲真话。系升啊升，跌啊跌啊，唔会乱 Q 咁噏嘅真系，系咪先？真系最多认错嘅啫。喂，佢冇认错噶。喂。即係個水袋啊，大佬！咁、那、嗰個水袋我哋做乜嘢咧？即係養金魚嘅水袋。 即係你律政司，我唔知嚇嗱，我懷疑咧，嗰、那個泳池咧，呢條橋咧，話佢係水袋呢條橋啦。喂，你能唔能夠撇除咗呢一個啊？即係呢個我哋律政司司長啊，即係呢一個鄭若驊咧嘅，即係佢自己嗰個因素咧、 啊。 喂，你老公，你而家要上庭，你將所有嘅罪責推喺佢身上，係嘛？咁你而家。 你信唔信佢冇俾橋啊？呢單嘢 喂，咁所以呢個潘樂圖 佢老婆係就係律政司啊。 喂，咁如果唔係如果佢俾橋啊，大喇鑊喎。 唔係你俾橋，你都唔係俾啲咁快嘅橋啊？你係咪想同佢離婚啊？其實 點解你潘樂圖唔可以學何志平咁樣承認自己下詔罪，竟然先至做責？係、哎、我罪無可恕啊！我自己本身有牌，不過我身體唔好，我需要個泳池嚟游水啊！我健康，因為我晚晚都仲要操勞。砌呢个郑若骅，你明唔明啊？如果我腰力，我腰力唔够，我点砌啊，大佬？ 佢郑若骅都好 大只噶， 系啊，好大只， 系啊，承受唔起个腰力噶，你明唔明啊， 大佬？ 即系大家明白嗰、那个。 唔知边个，喂，嗰阵时啊，边个游清源喺做节目讲话，成堆嘢摆喺台面噶嘛，开会嘅时候，系啊，好震撼噶嘛。 咦，咁留意？我冇留意，冇留意， 系嘛？好大镬。喂，咁但系喂，如果即系我哋嘅律政司系俾啲咁嘅屎桥俾佢老公嘅话，喂，咁我哋即系可以睇到自己嘅法治几咁沦亡啊，大佬啊，系嘛？即系呢啲咁样嘅桥，喂，佢都可以为佢即系，我唔知系咪可以脱到罪。 你如果系用水袋嚟去形容咧，呢、這个摆明就是一个好贵嘅训练嘅泳池， 有埋楼梯。 系吓、啊， 隔篱咧有晒嗰啲即系， 佢应该有机动设备啊！我都系，我觉得我对我认知呢啲咁，一定系嗰啲训练泳池，即系嗰啲有水流嘅，一开动咧，啲水流就冲住你，你要向前游嗰种啊！佢、所以唔使好大嘅呢个泳池，咁但系呢个绝对唔系一个袋咯。 唔系呢个好明显就系一个潜舰啦，系咪啊？ 咁所以 成个结构一部分。 点解呢个潘乐图唔可以何志平咁认咗佢咧？你认咗咪算数咯？所以中国人嘅审讯应该都系咪美国审就比较好啲、即系佢哋会系反攻。自省 咯，唔系，同埋你睇到真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唔系咧，因为而家咧，阿陈方安生啊，同埋阿即系呢一个郭荣亨啊， 郭荣亨嗰啲公民党， 都就去咗呢一个美国啦， 嗯， 咁啊去咗见到呢个阿彭斯副总统彭斯， 嗯， 又见埋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美中关系委员会啊，同埋即系见呢一个亚太事务嘅即系一个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军师啦、博明啦，系嘛？喂，其实佢讲到明，即系佢同阿郭荣亨讲，就系话喂，如果即系香港政府之后有任何嘢逾越红线嘅话，你唔好以为啊红线净系呢一个即系习近平嘅佢自己嘅特权啊，即系而家美国同你讲红线嘅话就会有后果。咁佢唔讲系咩后果啦？咁但系喂，大问题就话你唔好下下咧都喺度即系叫做公式化咁样样喺度讲话啊，即系你干预香港嘅政治啊，干即系唔到你管啊，跟住又话一国两制咧嘅成就啊，同埋即系呢个基本法，我哋即系。尊重一國兩制嘅成就咧，舉目即係舉世公認，舉咩世啫？喂，你唔好而家唔好講美國，而家連英國啊，即係佢出咗半年報告啊，佢都喺度話你啦， 咁梗係啦， 同美國一樣，就話你香港嘅自由係 diminishing 緊嘅。 咁但係對美國人就失望嘅，其實佢俾美中未今個月又無啦啦就咁美中關係法就俾香港過咗，冇事。 呢個其實講真的，不一早都預言咗嘅，即係你就算係呢一個駐港領事啦，即係呢一個阿唐唐啊， 係啦， 佢一早已經講咗就係話嘅，就唔會話即係即刻就世界末日嘅，咁其實都會有個過程嘅。 咁而家 用語其實一定係啦，就係 critical 好多，咁佢都唔係 critical 俾你睇。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其實係咪應該有啲機制咧？譬如泛民，如果你即係要令到呢個政府有所即係罩忌嘅時候。你係咪應該自己都做一啲即係機制去衡量、去評估？即係你自己定期都寫啲報告啊，係咪對香港嘅情況寫啲報告啊？咁然之後俾其他，即係你唔好話淨係美國啦，其實所有其實你對外啊，你都有自己嘅國際關係噶嘛。你民主黨都搞咗個國際關係噶，係嘛？即係而家你叫 但係佢冇得陪陳方安生去咧，最慘。民主黨真係慘。 唔係，即係我覺得就咁樣，即係你唔可以下下都咁被動啊嘛，大佬啊，主動埋嚟就食啊嘛。咁當然，即係講到呢度咧，就係都同大家去講講啦。即系虽然大家都觉得似乎游行都冇乜用啦，咁即系嚟紧 都系失望嘅。 嚟紧礼拜日咧，其实 都系大南区都系。 嚟紧礼拜日咧都有个游行嘅，就其实喺呢一个湾仔收顿广场啦。咁就喺呢一个即系呢一个民阵都搞咗一个集会游行嘅，即系都有个游行嘅。咁啊，主要针对呢一个即系呢个修改引渡条例嘅。咁但系就修改引渡， 经民联又唔应该同我哋一齐行。 经民联佢收咗货嘛，系啊，经民联佢收咗货嘛，咁但系当然啦， 咁叫何柱国过嚟同我哋行咯， 系嘛， 咁佢咁反对呢条条例， 唔系即系你，不过我觉得即系民阵咧，你话近年咧嗰啲口号真系有啲唔系好掂咯，系咪？ 唔系中文强， 即系我醒佢一条，我醒佢条口号， 中文强嘅人少啫， 我醒佢呢条口号系嘛，引导恶法把香港赶上绝路，林郑月娥我屌你老母。 OK， 系咪响亮好多啊 ？OK， 喂，大佬，即系你而家你真系将香港赶上绝路、啊，系咪先啊？真系离晒谱啊！你都咁搞到系，咁喂，即系确实系啊嘛，即系诶，啱啱直播啊，而家呢个英国啊国会啊表决呢一个脱欧啊，咁啊下一节咧，我哋翻嚟咧就应该有结果讲下。 啊，咁快？ 系啊，佢话而家表决啦，而家系英国国会啊。啊！即系你要搞呢个脱欧啊！ 好啦，咁我先睇下美股同埋富时新加富时指数先。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